十二生肖的故事。你知道自己属什么吗？有属小兔子的，有属大老虎的，有属猫的吗？没有。怎么有属老鼠的，没有属猫的呢？这里有个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天，人们说， 我们要选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的生肖，一年一种动物。 天下的动物有多少呀？怎么个选法呢？这样吧，定好一个日子，这一天动物们来报名，就选先到的十二种动物。猫和老鼠是邻居，又是好朋友，他们都想去报名。猫说， 咱们得一早起来去报名， 可是我睡着了就醒不过来， 这怎么办呢？ 老鼠说，别着急别着急，你尽管睡你的大觉， 我一醒来就来叫你，咱们一块儿去。 猫听了很高兴，说，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，谢谢你了。 到了报名那天早晨，老鼠早就醒来了，可是他光想着自己的事，把好朋友给忘了。老鼠被选上了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，这才想起他的好朋友，跑到猫家里一看，猫还在呼呼地睡觉呢。猫没去报名，当然也没被选上，你说他该多生气呀。打这以后，猫见了老鼠就咬，现在还是这样。你知道哪十二种生肖吗？对了，老鼠、牛、老虎、兔子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子、鸡、狗、猪。怎么让小小的老鼠排在最前面呀？这里也有个故事。报名的那天，老鼠起得很早，牛也起得很早，他们在路上并排走着，牛个头大，迈的步子也大，老鼠个头小，跨的步子也小。老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才刚刚跟上牛。 老鼠心里想，路还长着呢，我快跑不动了，这可怎么办？ 他脑子一动，想出了一个主意来，就对牛说，牛哥哥，牛哥哥，我来给你唱个歌吧。 牛说，好啊，你唱吧。咦，你怎么不唱呀？ 老鼠说，我在唱里，你怎么没听见？ 哦，我的嗓门太细了，你没听见。 那这样吧，让我骑在你的脖子上唱起歌来，你就听见了。牛说， 行了行了。 老鼠就沿着牛腿子一直爬到了牛脖子上，让牛驮着它走可舒服了。它摇头晃脑的，真的唱起歌来。牛哥哥，牛哥哥，过小河，爬山坡，驾驾，快点喽。牛一听乐了，撒开四条腿使劲跑，跑到报名的地方一看，谁也没来，高兴地哞哞地叫起来， 我是第一名，我是第一名。 牛还没把话说完呢，老鼠就从牛的脖子上一蹦，蹦到地上，滋溜一窜，窜到牛前边去了。结果老鼠得了第一名，所以在十二生肖里，小小的老鼠给排在了最前面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